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好，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啊刚刚出炉的昨天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5号的下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呢是在北京与近300名的全国政协常委会晤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长约70分钟的一个脱稿的讲话。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呢，就是有人问到他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之后还有没有更大的大老虎的时候，王岐山是笑而不答啊。而且大家又问他说，你是不是又是你懂的呢，他笑着说以后你就慢慢懂了。这句话是非常的意味深长。那另外关于在遏制贪腐方面，他就说啊，现在已经令到官员是不敢贪了，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令到官员是不能贪，最终要做到令官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这样的一个三部曲成为了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三步？那新加坡跟这个香港方面哪些制度又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各位，然后呢也有连线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王岐山这个中纪委的最高官员说到的关于不敢不能不想啊，他说到的这个三步，我不知道两位来看这个三步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提出，那这个三步走是不是下了一个狠指标，今后这个老虎就是打完了以后大家也真的是可以不敢了，但是也不能了也不想了。 我倒觉得不会有什么这个具体的指标吧。你看现在周永康就是正国级的，然后是前常委，然后他都被这个就是他有一定的违纪违法已经被打掉了之后，那今后说明原来的那所谓的潜规则，刑部尚大夫的潜规则已经被打破了。 嗯， 那今后呢可能在我理解啊，王岐山所谓说的就是三步，然后说你慢慢懂，就是说反腐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一个运动性的。现在大家还在期待有没有下一只大老虎，这个老虎有多大。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种认为是政治斗争，觉得你下一步你的政治斗争的对象是谁，那我期待很神秘的那个下一只大老虎会是谁。 嗯，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第二步第三步往下走的话，当这个制度建设起来了，就不管你是老虎苍蝇，不管你多大的体量，只要是你有这个就腐败的行为，那都会就是有一定的惩罚。所以下一步大家不用那么好奇去看大老虎是谁，当这个制度建设起来之后呢，一切你都会慢慢懂。 嗯，小磊说到的一个制度性的问题，现在中国就缺少这样的一个制度啊。那王岐山这番话之后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制度产生呢？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其实我们在发现啊，每天都在公布这个案件哈，打老虎打苍蝇，其实在治标的同时，我觉得其实治本的实际上也在推进着。那我们看到其实三部曲是不敢不能不想来贪腐。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很方便去举报一些官员的一些行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呢我们发现其实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就是不停的会有一个打老虎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其实它也是在不断的向一种治标到治本的一个过程来演进。 好，这个永远在一个过程当中哈。 其实我觉得曾经有一度哈，整个社会对反腐败已经很绝望了，觉得说已经烂透了，所有的人士官员没有不腐败的， 很悲观， 对，认为已经不可能，就是这么大规模人人腐败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洗礼政权上台之后，甚至王岐山做了纪委书记之后，这一次的反腐风暴真的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包括他们提出的一些新的一些思路，包括战略性的一些反腐的思路，都让人觉得哦，他们现在其实还是有可能首先通过这样的重拳重力打击腐败的现象，解决一批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那为这个反腐赢得时间，就是说我先来治标，让大家树立一个信心，然后形成一个震慑，然后给我下面进行制度建设，进行一个反腐的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制度建设，赢得一定的时间来所谓的治本。 嗯，好，是治标能不能治到本，还是只是夸夸其谈？老虎打完之后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呢，马上来连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任建明，他专门在这个反腐方面有很详细的一个研究啊，听听他说到的这个三步走是怎么来解读的，并且在新加坡还有香港的这么好的一个参考之下，中国可以照办吗？ 王岐山书记呢，他讲到三步呢，是似乎给人一个印象是说，我先做到不敢啊，然后再做不能，然后再做到不想。其实这个中间不存在这个递进关系。 嗯， 他说的我理解只是中国内地当前反腐败实际所采取的策略，就是现在集中精力做到不敢，抓这个治标，就是他讲的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嗯， 我认为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因为从反腐败实践来看呢，相对来说做到三步的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 嗯， 应该说这个做到不敢呢，相对来说是最容易，做到不能就比较难。你要做到让官员和全社会的大众都不想，这个更难。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是正确的。那从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败的历程，我们也能说明这点。他们大概做到不敢，可能只用了5年时间；做到不能，大概用了10年；而做到不想，却用了20年甚至30年时间。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首先需要强调一下。 这三步走本质上不存在一个递进关系，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因为难度不一样，所以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先易后难，需要一定的时间。嗯， 就是实际上我们说，你要从理论上讲的话， 嗯， 我们说这个三步，你把任何一个要做到极致，腐败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现实中间就要坚持三步，是吧？相互配合，尽可能把这个三步都把它做好。从新加坡、香港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三步都做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嗯， 那个反腐败就一定会成功。而且这种成功的这个结果会更可靠。那事实上应该说两个地方呢，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这方面呢都有很好的经验。 嗯，对，王岐山书记是在讲话中也特别说到，要说中国的反贪要参考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那您觉得他所指的这种值得参考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制度核心是在什么方面？ 嗯，王岐山书记当然他讲到的时候主要是说在不能方面，说这个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很好的这个制度的经验哈，值得大陆哈内地来借鉴。 对， 固然是这样讲，但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两地在这个三步方面都有很值得这个中国大陆学习的重要的经验。 嗯， 是吧？首先我们看这个不敢，不敢呢主要是靠打击，是吧？靠执法。 对， 就是靠这个打击腐败的这种威慑啊，王岐山书记习惯用震慑。那其实新加坡有贪污调查局为主的这样的一套的执行的机制，那香港有廉政公署这样的一套的机制，我认为他们都带有四大特征：独立、权威、廉洁、专业。一个反腐败机构能做到这四点，他就能很好的肩负起打击腐败执行的这个使命，就有很高的这个卓越的这个执行力。 嗯， 那当然这四点背后都是需要有复杂的制度体系的支撑才能做到。那你看现在内地的反腐败机构，王岐山书记履任之后，他第一时间就讲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嗯， 我们过去对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基本上是空白，那现在王岐山书记这么讲，随后呢经过内设机构的调整，他设立一个监督室，但这个仅仅是内部监督。 嗯， 这个内部监督还能不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我们都还不知道。至于外部的监督呢，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回答。我觉得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去系统的去借鉴。那其次我们说不能呢，那个其实我们是需要更加体系化的这个制度预防的措施，我们就只简单的举几个。你比方说新加坡、香港，对吧？这个分权的体制，法治高度的发展，权力能得到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 对吧？这个大部分制度都是很严密的，很少有漏洞，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官员的财产的申报与公开等等等等，都让这个我们说官员呢、商人呢、其他社会人士呢，你很难去腐败。那这方面我们说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可谓说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有大量的这样的制度。啊，第三我们说不想，那不想呢，其实是靠两个，一个是靠我们说像他们两个地方这个全员的科学的连接教育和培训，因为曾经新加坡、香港都是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那样的一个状况，经过了很长时间努力，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全员的教育，彻底改造了这个腐败的社会文化，实现了对腐败的这个零容忍，把廉洁确立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30年前跟这个截然不同。那第二个我们说教育当然很重要，第二个手段呢是靠激励性的预防制度。你比方说两地高薪养廉，对吧？公正公平竞争性的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像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都起到了很好的就对于官员的廉洁的这种激励的作用。那更多的人他的理性的选择就是说我腐败不值。那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在三部方面其实都有非常系统的经验。我更希望强调是说，就是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成功，他们也走了很多的弯路，也付出了很多的学费，曾经也是腐败很严重，甚至也是越反越腐，那他们找到了成功的漏子。我觉得我们说腐败呢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对吧？一个顽疾。我觉得他们能成功，其实我们说腐败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呢，它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别，但是基本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认真的去学习。 好，刚我们连线到的是任建明教授，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他说的非常的清晰，也很好啊。说到这个关于这个三步走，还有参考香港和这个新加坡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像香港、新加坡的这种参照，是不是可以落实呢？这个还是存在一定的疑问。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连线到一位来自香港 ICIC 的前总调查主任，完全是一线的这样的而且是高层的工作人员。Steven 来听听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香港的制度怎么样可以照搬到中国内地呢？而且在这个其实有一些很多包括像政体方面也不太相似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是否可以实现？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懂的不是我的。 想梦醒以后依然是受伤和难过的我。 嘿，灯号刚变，我肯定可以冲过去。 为己为人，切勿冲灯。 凤凰卫视集团打造全媒体资讯节目《全媒体全时空》，通过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洲台、 欧洲台、 凤凰新媒体、 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节目集合每天最热议题，通过全媒体播放， 让新闻更全面，意见更真实。 无论是专家评论，或是草根声音，都能透过全媒体全时空平台观点交流立体呈现。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 晚间6:45至7:20， 全媒体全时空，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程维， 我是小磊。 今天我们在说王岐山先生说的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以后你就慢慢懂，了解公务员的这个贪腐问题，以后打完老虎之后又该干些什么呢？那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部分，我特别想从公务员的这个待遇到底有多好来了解开始啊。那小磊，你有好多年的公务员的经历，所以你有一线的资料，公务员的这个福利到底好在哪儿？而且这个贪是从何而来呢？ 哎呀，这个其实我也说不好，因为 还没到那个阶层， 我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条件去贪哈。不过大家现在普遍的对公务员这个收入很不满， 有一个敌视感觉， 对，很仇视。觉得说有很多的灰色收入，大家都这么认为。 是， 但是按照我所亲身的经历以及我所看到的，我只能说，真的绝大部分的公务员还是比较苦的，就是说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然后工作的这个本身工作的挑战也还挺大的，但是呢，收入真的相比社会上同级别的就同等工作资历、同等教育背景的来说，真的是低到不可思议。我可以非常坦诚地跟大家说，十年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工龄，然后月薪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有4000多，然后这是所有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补贴，没有任何所谓的过节费，连一盒月饼都没有。我到了凤凰之后还可能会有一盒月饼，但是你在公务员这么多年，你没有过节费，没有所谓的所有的这种一点点的小的福利全都取消了，就是每个月4000多块钱，你能相信吗？ 所以工资低是这个贪的一个原因吗？ 我倒是觉得不见得是因为工资低你才去贪，主要是有贪的机会，或者说这个诱惑太大。现在你 看是不是因为社会地位高呢？ 我觉得所谓的社会地位也是因为大家捧着你。为什么要捧着你呢？肯定是因为有利益呀。比如说你这个，对，你有这个权利，公务员他掌握的公权力。但是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条件之下呢，公权力其实是非常容易来换取到个人的利益的。他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约束你的公权力。比如说一个处级的干部就可能可以审批几个亿的，价值几个亿的这样一个招投标的一个案子。然后那个商人他可能这个为了攫取这么大的利润，他肯定要百般的这个巴结你啊，希望能够你把这个项目给他呀，那这个里边寻租的空间就出来了。 是， 所以如果人家开始可能是对你，哎，请你吃个饭呀，然后我们就是交个朋友啊，后来就一点一点的，你慢慢不知不觉的， 送个礼啊， 对， 送个房子啊， 就这样，对， 这个主要是机会太多。 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传媒大学就是大家都希望去的是电视台，但是当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想去电视台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所有的人都想去国企和事业单位，包括公务员， 是不是？我觉得其中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就是所谓社会上流传的这种对公务员不是很准确的这样一个认识，对这个职业不是很准确的认识。另外他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再一个，会不会是因为整个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景气，所以在外边市场，所谓的这种市场下海的人，他可能这个竞争压力很大，工作不稳定，容易失业。所以公务员怎么说呢，虽然收入很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他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你不用担心我有一天没了工作流落街头，有一个最低的保障。 我觉得这公务员的确是很稳定哈，但是你刚才说十年的工龄才是那样的一个工资，我觉得那未来有没有上升空间啊？他应该会有上升空间，之后他就会有很 对 这个 是不错的， 激发无限想象。 对呀， 是 现在其实已经有非常靠谱的信号出来了。我也知道，就是我朋友中也跟我说，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这个方案，就是公务员涨薪的方案也已经报上去了。这个相对来说涨薪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也达不到大家所希望的能够翻番呀或者怎样。你想基数本来就很低，你再涨个30%-40%，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差异。我所觉得这种只是给大家一个希望吧，就是这是一个方向，但是要小步快跑，不能一次到位。只要是能够先保证公务员有一个基本的体面的收入，同时呢另外一手就是来解决你这个公权力不受限制的问题，来缩小灰色收入的空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变成一个普通正常的职业的话，大家可能对公务员的这种仇视也会慢慢的消失吧。 但他跟其他朋友相比的话，他的确的生活压力会大很多，而且他如果真的攀比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不贪啊，我感觉的。 对，其实我也知道，我认识一些官员哈，他们有这种心理失衡的问题。 对啊， 他们觉得，哎，我也是同样的优秀，我工作也非常努力，而且我也每天加班加点，没有休息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你看我的同乡、我的同学，他们下海经商，然后有可能暴富，然后豪车豪宅。但你看我自己，我这么优秀和努力，但是我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十年也不涨。我真的跟大家说，我五年的工资一块钱都没有涨， 一块钱都没 有。对，以前还有工龄多一年涨一块钱，一年的工龄是一块钱，但是后来连这个也取消了。就是真的是你会有一种心理不平衡。所以在国外，我觉得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它有旋转门，尤其那种政治精英，他可以通过旋转门制度，在我享有政治抱负的时候，有这种社会影响力的时候，那我从政。这个期间我这个薪水还是比较保守，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我就是在从政之后或者之前，我都有这个途径，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这样一个正当的途径，我去经商。比如说克林顿夫妇，他当时就是竞选完总统之后，其实两个人是负债的，但是他后来卸任了之后，他们去演讲出书，通过各种其他的这个方式，对，现在已经是非常有钱。所以就是社会也认可你可以在不担任这个政府职位之后。 但是在中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你做过总统之后才给你带来的一些财富的边际效应。 对啊，但是要知道他们也是精英哦。 嗯， 为什么这个商界的精英可以那样，华尔街的精英可以暴富，为什么政界的不可以呢？ 美国有点远哦，因为王岐山他说到的是香港、新加坡，我们不如来看看新加坡的这个公务员的薪水。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水，我查了一下2011年的这个数字，公务员就是刚刚加入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不超过2800新元，那合折差不多就是14000人民币。这个其实跟市场上的大学生的这个毕业的起薪中位数是基本持平的。包括在香港，这个香港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你是可以在网上查到的，非常的公开透明的，也是刚刚入职的这些就是基层的公务员的薪水也不会比市场价值高多少。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他们特别的稳定。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一谈起新加坡和香港的这个公务员啊，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高薪养廉，经常会说这个字，高薪养廉，高薪是不是能够养廉呢？我们就来听听，就是也是同时采访到的任建明教授，来听听他从这个学者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高薪养廉呢，其实我们说这只是让人不想腐败的激励性制度的一个措施，对吧？你让公务员能拿到体面的工资，能拿到合理的工资，这个是绝对是必要的。那相反的一个因果关系呢，我们说常常也听到的就是低薪致腐，就是低薪让官员的这个腐败的动机很强烈。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只是一个条件，那我们还要跟其他的制度配套。你比方说跟官员的 就是竞争性的这个官员的选拔制度啊，这样的一些办法相配合，那我们说他就有一个竞争的淘汰的机制，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留在政府，把那些不好的人淘汰。新加坡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高薪，甚至他们到了80年代才开始实行高薪。 嗯， 到底为什么？他除了实行高薪以外，他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要保证政府真正的能吸引到优秀的人在政府来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探讨的。我过去一直讲，就是反腐败呢不存在灵丹妙药，就是你采取了一个办法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这个几乎是神话。 嗯， 那如果你把高薪养廉就当成高薪就当成唯一的一个灵丹妙药的话，那肯定是谬误。 好，任教授说的非常清楚，只靠高薪养廉基本上是不行的，要很多打组合拳才可行。那其实我们看这个高薪啊，就刚刚说到这个高薪能不能养廉，他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我还注意到王岐山他有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以后就可以像焦裕禄那样不想贪了已经。那这种层级你们觉得可以达到吗？是高薪养廉可能让大家说，哎，我好像不用贪，我觉得只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吧。嗯，但是不想贪这个境界你们 觉 得， 我 觉 得还是有可能的。 嗯，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刚刚建国那10年， 嗯， 你看那些干部们，他们是有很崇高的信仰的，他们真的不想贪。 嗯， 所以说如果能够在价值观层面上，能够就是真正是信仰驱动，觉得我这个不是把金钱作为我衡量我的价值的话， 嗯， 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 但是在那个时候是一穷二白的大环境啊，嗯，现在市场经济包括人的这个信，包括信仰， 嗯， 还有人的思想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世界是平的。 我明白。 嗯， 你看你像香港为什么它可以实现这个社会对贪污的零容忍。 嗯， 如果说有发现这个腐败的现象，市民都会去举报，其实就是因为在整个社会价值观层面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以，从不光是法律层面的问题，在道德层面也是不可以容忍的。 我觉得不大可能啊，像焦裕禄那样说不想贪，因为我觉得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翻到古代来说，那和珅也很贪，大贪官，那么他不同的时期他的那个这个市场以及它社会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发现1960年代那时候真的是像燕宁说的是一穷二白啊。那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富起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存在一种攀比的一种心理，那怎么可能会出现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状态呢？ 嗯，不是一样，就是说人这个肯定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哈。 嗯， 当你基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之后，当然我们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你还在温饱这个层面挣扎的话，那你确实需要钱。但是很多人在我解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他的追求不是钱了。 嗯， 他从政可能是因为我有政治抱负。 对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读书人他也可能有一种清高。为什么他会说有的人，以前我们古代有人嘲笑说有人视钱为阿堵物，他真的觉得这个钱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在想像北欧社会福利特别特别好的地方， 嗯， 就是无论你做 banker 啊还是做一个机械工人， 嗯， 这个薪水都差不了太多，因为税收太高了。 嗯， 而且社会的这个保障都特别特别好。他们那边的人是不是就公务员都不太想谈呢？ 这我还是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从外部的一个制度层面的让他不能谈。 嗯，啊，你是说人的一个信仰能上升到这样子的一个， 嗯，我觉得第三步王岐山说的不想谈还是一个价值观层面，这步是最难的，需要时间。 嗯， 而且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吧，我突然想到说你看中国人一直在说中国人不爱排队，就是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规则，就是大家说我排了队那我肯定吃亏，因为别人不排队就会抢到前头得到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如果说大家都来共同捍卫这个规则，谁都不可以不排队，那变成一个普遍接受的一个价值观层面的东西的话，就有公平正义而言了。那所有的慢慢 你说到排队这个事儿啊，我们就看到香港人特别爱排队，台湾人特别爱排队。 嗯， 但是香港人有一个问题， 嗯， 有一些人跑到内地的时候他们也不爱排队了，所以是不是在香港的这些公务员他们可以做到高薪养廉，在 ICAC 的监督之下就可以不贪，那跑到中国的环境之下他们就会， 嗯， 发生改变呢？这三个境界我们刚刚说的 ICAC 有哪些借鉴地方，他们是不是只是让官员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但是不想贪还是没有实现到呢？我们稍后将会来连线到 ICAC 的这个高层的官员来说说看。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欢迎回到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肖雷。 今天我们在跟大家讲的是关于这个反贪腐的一个继续啊。那王岐山说了，以后你就慢慢懂，我们现在还在懂的路上。那刚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任建明教授呢，他也是说到关于反腐机构的香港方面、新加坡方面的主要的就是一个独立、权威、廉洁和专业，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四个点？我们就采访到 ICAC 的前总调查主任扎西我 Steven， 他就是从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和 ICAC 基于他的这个内部的体制做出了阐述。 香港反贪跟其他地方有点不同啊，有一些先进国家他们都是官司，主要是打击贪污，可是香港呢是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方法，就是我们不光是打击贪污，我们还有教育，还有预防，所以三方面去做，所以香港这么成功。因为我们觉得光是打击是不足够的，所谓打击就是说有人犯了贪污你就把他关起来把他抓了，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香港呢，除了把那些贪污的分子抓起来之外呢，我们还不断的在做宣传做教育啊，让老百姓知道那个贪污是不允许的啊，也还有呢，也有渠道可以那个举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呢，我们联署啊，开始的时候呢，就非常强调保密这个工作。 嗯， 所以我们第一个口号就是举报贪污，秘密实实。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呢，很多老百姓都不敢举报，因为怕受到报复啊。因为反贪呢，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靠老百姓的举报啊。 嗯， 你光是靠自己的去采取那个暗中的调查，反而不够那个老百姓的举报。 那怎么样保护这些举报的信息来源呢？ 第一，任何人假如涉入那个举报人身份，他有那个刑事责任。 嗯， 就包括在反贪机构里面工作的人。举个例子，假如有人今天去那个纪委啊，或者那个反贪局去举报一个公安，那搞了一大堆啊，然后又笔录啊，搞了一大半天，回到家门口那个让他举报那个人就站在门口， 对， 小李你狠，你去举报我， 嗯， 那个举报的人不是吓得发抖吗？ 嗯， 肯定说没有，他说你不用说没有，现在怎么解决？那我去撤案。这样的话可以反贪吗？不行的，特别是在比较低层比较低级的那些比方说在县里边或者在区里边， 嗯， 那些地方你一定要对那些老百姓有一个很大的保障，就是说任何人第一涉入举报人身份违法要面对刑事责任，第二怎么去保障那些举报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样才可以让老百姓，因为在联署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超过75%啊都是匿名的，都是不具名的。 嗯， 现在情况刚刚反过来，现在呢具名的举报差不多的70%。 为什么？ 就是证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老百姓对联署啊越来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了。 那您觉得在内地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复制吗？ 当然可以了。所以我说反贪不是光是打击，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打击是重要，可是光是打击是不够的。 嗯， 教育是很重要的，还有预防啊，反贪也重要。比方说政府机构他那些工作程序啊，里面有很多那贪污的机会，你不去把它处理，不把那些漏洞堵塞的话，还是有贪污机会啊。所以我们要做到什么呢？贪污的人不敢贪，因为有强力的打击；第二，没有机会贪；第三，就是说有机会贪，他都不会贪，这个才成功啊。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参考的例子，你觉得内地为什么不马上进行一个学习和仿效呢？是什么力量在阻挡呢？ 哦，我不相信有什么力量，而是呢，这我们国家那个人口多啊，人口非常多，地那个幅员也广阔啊，跟香港不同，一个小地方，你要投入啊很多资源进去。反贪不是一句口号，反贪是要花钱的。在香港来讲，这么一个小地方，我们一年花差不多8亿港币。OK， 嗯， 你在大陆你要采取香港一样的话呢，你算一算要多少钱？另外呢，我觉得现在习总书记啊，习主席啊，他们现在反贪啊，特别是王岐山他们力度是很够的，很大的。可是呢，我们需要的是要制定一个制度啊。因为光是人，比如说习主席现在在任，他很大力度打贪。假如我们不能够把一个机制建立起来的话呢，有一天主席退休了，那怎么办呢？另外一个上去，他就不把这个放在前面呢。所以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机制，像廉政公署一样，不管谁做廉政专员，他上任退休都不影响他的运作。还有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那个反贪呢，他光是打几个大老虎是不足够的， 嗯， 因为最重要反而是那基层呢，因为基层呢跟老百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嗯， 所以从怎么从基层那边去把那个廉政建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体之下，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完全可实行的吗？ 这个问题是可以这样看。当然你说假如我们国家能够再开放一点，又做到最后反贪不能在桌子下在暗中进行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监督啊交给人民，像香港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去廉署举报，而且他会受到保障。我觉得老百姓那个监督比什么都重要啊。当然你说那个监督是不是一定要透过一个民主，比方说政党轮替才可以达成，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联署当年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民主，其实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我们所向往的西方那种民主，可是还是可以把贪污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机制，那个机制是比什么都重要。 嗯，怎么保持它的独立性？ 啊，对啊，怎么去保证它的独立？到最后你还是要提高那个透明度啊。假如没有透明度的话，老百姓怎么去监督呢？政府啊，整个运作都要在阳光之下，这样的话呢，反贪才会成功啊。 政府整个运作都要在阳光之下，这句话也不仅是他说过啊，好多人都说过。刚才这个 ICAC 的这个前任高管他说到的一个，就是在香港很重要的 ICAC 运作的过程，就是来自于举报。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给大家建立出一个信心，你举报我保护你，并且我能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在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大家就不敢举报呢？ 其实以前我见过太多的例子，就是上访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举报 地方的官员，就相当于就 是举报。但是就像刚才他提到了香港以前出现的例子，最后这个举报信或者举报的案件又被发回到被举报人手里来处理， 嗯， 所以你这个举报人他自身的安全根本得不到 保障， 对， 嗯。 但是现在你看中纪委包括一些地方层级的纪委就是已经开放了他的网站，你可以在网上实名或者匿名的举报，现在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吧。但是我也有一个就是担心哈，你看去年包括今年一直也在有出了一个新的动向，说禁止网络传谣造谣，而且也禁止诽谤，这个界限就比较难以界定，所以有的人其实还是心里会有一个担心，我这个到底会不会被认定为是诽谤呢？ 我觉得其实在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身监督举报的这个机构它是否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一个状态。如果它跟廉政公署是一样的，它本身内部是一个清水的话，它完全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匿名来举报，那其他人就敢于去举报，那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好了。 但是现在可能我是担心在里面其实他们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把一些这个举报人的一些信息透露出去，这样的话危险性极大。 我觉得在香港保障的是一个法律，在香港大家经常就是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就是你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依据的是一个法律依据，而不是依据的是你认识什么什么人。 嗯， 对，但是以前香港也有法律，关键是那会儿大家的法律根本就不执行。 嗯，那就是法律没有在人之上啊， 对， 人在法律之上。 刚才燕婷你也跟这个扎先生探讨了所谓这个反腐机构的独立性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也在说了，在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之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独立的反贪机构？ 对，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探讨的核心问题。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哈，现在习总书记他也一直在说这个道路自信，然后所谓的这个制度自信哈，有没有真正可能通过党的自我革新，在党内的一个权力的分散和制衡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监督，然后让的腐败没有生存的空间？其实有可能，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一看。 反正正在这个道路上走。 对对对， 我刚突然有一个奇思妙想哈，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机构可能很多人担心我举报的时候证据可能不足，我想如果说当这个举报人他举报上去之后呢，可以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公示之后呢，可能当很多人都去来举报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点击量，他的这个说他贪污的人很多，那其实当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一起来去公开的调查。 所以刚才至少这个我觉得是第一步，就是公示是一个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在阳光下面，至少你拿出来比在这个底下做好，就像是薄熙来的这个公审，至少我觉得是迈出了一大步。 对， 有曾经看过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律师特别关注这个案子，然后他就很兴奋，他希望在那个庭上看到，因为这个里面交织着谋杀爱情啊官员呢、啊、他觉得应该是跟电视剧一样的精彩。但是看完公审就觉得说啊、哦、没有高潮吗？没有冲突是怎么回事？他就问了中国的一些律师的问题，他就说那如果我给这个薄熙来换个律师的话，你觉得他会判无罪吗？你所有的人都知道答案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中 国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阳光底下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从某种层面上公众有一个监督的权利。 对，所以就不光是不同执政党之间的不同的这个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而有可能通过民众的监督，通过媒体的监督，也许一样可以达到就是让所有的这个真相是在阳光之下的。 没错，现在的社会正在向自媒体而发展，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媒体，那媒体的监督功能又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功能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走进死胡同了，没有回旋余地了，想改变？2017可以有普选，有选票难道不要吗？把握机会实现普选。 凤凰网王牌自制节目非常档正式入驻凤凰 U Radio， 深度人物访谈，回归采访本质，听名人说真话， 最非常的对谈，最真实的心声，尽在非常道。 每个周末晚上7点到8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带你体验真实的力量。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3D 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关于王岐山说到的打老虎之后啊，你就以后你会慢慢的懂，而且关于这个反腐的几步走，不敢不想，不敢不能不想。刚才也是连线到了好多专家来说说看关于怎么样来走这个三步了。现在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监督，监督也是这三步走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和一个角色。那我们首先会想到在中纪委这个作为一个就是理应监督和这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他应该怎么样来做好他自己的角色呢？我们马上来听听任建明教授他的回答。 在这个新一届政府的执政之后呢，纪委在反腐败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权力和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也想请教您说，现在纪委扮演了一个反腐的急先锋的角色，这种情况会长期持续下去吗？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您怎么来看待纪委在中国式反腐中的角色？ 我们从就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纪委目前这个开始的内部监督的尝试， 对， 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从香港的这个对廉政公署的监督的这个制度设计，以及我们说从理论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那当然监督最可靠的是外部的监督，就是他律。 嗯， 在他律可靠的基础上，我们说再加上必要的自律也是必要的，对吧？廉政公署内部就有一套非常有效的监督机制， 嗯， 对吧？包括保密机制，对吧？包括那个 L 组的那个设置，对吧？内部的严密的那个诚信管理，比其他的政府的机构更高水准的那个诚信管理，啊。但是我们说外部的监督更重要，因为我们说仅仅有自律，仅仅有内部监督的话，我们说从理论上，从人性假设上， 嗯， 它一定是不可靠的， 嗯， 不可持续的， 对。 所以我们说现在纪检系统内部内设了监督机构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探讨未来外部的监督纪检监察机构的机制是什么，而且更重要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当前我也看到一些讨论哈，这个当前反腐败是不是存在一个就是转型的问题，从这个运动型的到法治型的这个转进，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就是说党内的这个反腐败机构到底未来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是 我个人倒不是愿意去这样去讨论，我倒认为就是说，因为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啊，它的情况不同， 嗯， 你是到底有什么样的机构肩负这个反腐败的执行的使命，这个不重要， 嗯， 看各国，你是党的机构也好，行政的机构也好，司法的机构也好，这个都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说这个机构它要有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几个特征， 嗯， 四个特征，你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未来呢，在中国，当然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在反腐败这个机构这个，因为我们的机构是几个系统，对吧？ 嗯，对。 每个层级都设，我把它称为条块分隔。中国光党政机关呢，就是说从中央到乡镇，现在我们大数算一下，得有50000多个反腐败机构。就是这些机构中间呢，他们之间呢，当然有主次。那目前从内地的这个机制设计上呢，是这个纪委处在组织协调。未来我并不就是说否认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让我们，这些机构能够太多，我觉得不必要，要适当的要整合， 嗯，整合 对吧， 嗯？ 要整合，然后让这些反腐败机构让它能够做到，就是具备那四个特征， 嗯， 真正的能够肩负起反腐败的使命。 好，刚刚任教授是给出了这个中纪委的，包括是就以后独立的这个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从我们的这个层面上，我们只能讨论像公众还有这个我们自己作为媒体的一个监督的功能。我不知道两位在这个媒体的监督上面现在会不会看好未来的发展趋势。 其实我刚才听他讲这个纪委哈，我们现在觉得说纪委本身是一个党内的内设机构， 是 其实你怎么样能够更加 让人相信呢？ 对对， 嗯， 而且是说你本身党内机构你是管不到党外的，所以其实中国要设立一个反贪机构的话，嗯，光靠纪委肯定不行，他刚才也提到要有一个整合， 嗯， 另外呢，说到媒体或者公众的监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先例，不光是这个香港啊什么很多地方，这个昨天我们的来自台湾的主编佩芬也说到香港，不是在台湾的这个陈水扁那个弊案其实就是媒体给打出来的嘛， 没错， 所以他们也是真正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当一个城市里面可能有一个反腐的一个机构的话，它是隶属于这个国家的，那这种层层上访以及上交这种举报的信息的话，这个过程就很长。如果特别长的话呢，可能这个官员就可以把他的财产就转移到国外了，那这样的风险就很大。如果说这条系统是比较顺畅的，如果可以第一时间或是在短暂的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我觉得在媒体监督方面呢， 记者和这个媒体人，可能他作为一个第四权力的一个执行者呢，他和这个官员的密切的关系可能会更多一些，他可能有的时候采访一些官员，可能对这些他们之间的链条可能更加了解。的确我觉得媒体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监督的作用。 嗯，我记得在薄熙来进到监狱里面之后，包括像之前的一些高官，当然没他这么层级那么大了，大家也关注过他们到底去了哪儿，他们的监狱生活到底怎么样。有人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监狱进行了一个对比，然后就发现陈水扁我们看到那段时间的台湾的新闻，你就经常会发现他不知道是有病呻吟呢还是无病呻吟，整天在说要救外保一啊，整天这儿疼那儿疼啊，但是他们也会经过一些的这些这个会诊或者是一些认定吧，觉得他有没有必要出去。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秦城监狱，也就是关中国的很多的相对来说的高官落马的高官的这样的一个监狱，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待遇，比方说里面有专门的这个厨师给他们烧一些比较好的山珍海味这样的饭。那除了在限制人身自由之外，是不是他们的待遇跟在外面的这个待遇是差不多的呢？陈水扁为什么在他自己所在的这个台北的土城监狱里面的待遇就跟其他的几千个牢犯是一样的呢？这些差别进了监狱之后竟然还是有特权存在，那这样子的一种 在改变，就是很多保外就医的人又重新回去了。 对呀、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媒体的一个监督跟曝光就显得非常的有作用，并且是有必要啊， 对， 有必要。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惑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像台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地方，以及一些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国家，这个政客真的是他的这个私生活是受到监督的，私德也是受到监督的。你看陈水扁。这个被媒体这样的这个轮番的来揭露他很多很多的老底哈，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做政客呢？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不是还是在价值观层面有一些东西呢？ 嗯，这个我们觉得下次还可以再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就又想到公务员他怎么样从这个三个层面说，是不是你价值观驱动你去做一个公务员，你根本就到后面是不想贪了呢？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啊，没办法在这个话题上再展开来探讨，但是这三步走相信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还会跟公务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程伟， 我是小磊， 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